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小时候盼着一块糖的经历，然而在物质充裕的时代呢，糖的地位早已经不那么显赫了。很多场合人们是谈糖变色，琳琅满目的各种甜食零食被视为是垃圾食品。为此，雀巢公司表示呢，他们将转型成为一家健康食品生产商，首先就是推出了低糖少糖然而味道又不变的这样一种零食，率先在欧洲上市。今天的双城之声你好俄罗斯中将为大家来介绍俄罗斯目前的退休政策以及俄罗斯人的退休待遇是怎么样的。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电动汽车的翘楚特斯拉。特斯拉的名气如日中天，它的主人马斯克更被誉为是硅谷的钢铁侠。如今在北京大街小巷，特斯拉的车也常能看到了，甚至还有媒体报道说特斯拉将会在中国上海开设工厂。不过围绕着特斯拉的新闻呢，常常是正负两极对冲十分的明显，一方面是凯歌高奏，但另外一方面关于特斯拉资金链很可能会断裂，长期没有能够实现盈利，量产量很小等等的负面新闻呢，也始终围绕着它。最近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刊文称，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汤普森撰文认为，特斯拉目前呢资金链十分的紧张，它的现金储备应该只能够支撑半年左右时间。而一些大型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近一年来呢也在下调着特斯拉的信用评级。3月26日，权威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就下调了特斯拉的信用评级，将其展望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就是他们的主打车型 Model 3的生产速度严重滞后，公司财务状况紧张。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条新闻。 穆迪将其对特斯拉信用评级从 B2 下调至 B3， 并将该公司的高级债券的信用评级从 B3 下调至 CAA1， 这也让穆迪成为又一家给特斯拉降级的评级机构。去年4月，标准普尔对特斯拉的信用评级定为负 B， 前景展望为负。穆迪在一份新闻稿中称，特斯拉的评级反映出该公司的 Model 3电动汽车的生产速度严重滞后，如果该公司仍然无法完成调整后的 Model 3生产目标，它的评级可能会被进一步下调。特斯拉拒绝就穆迪下调评级发表评论，受此影响，周二特斯拉股价下跌 8.2%， 达到2017年2月以来最低。与此同时，特斯拉于2025年到期的8年期债券价格也跌到了去年8月发行以来的最低点，这些数据让市场对特斯拉前景感到担忧。有外媒报道，在马斯克的领导下，特斯拉长期的金融管理不善已经为其股东带来了超过49.7亿美元的营业损失，甚至有分析师预测，特斯拉在未来18个月内大约需要80亿美元才能维持公司运营，如果无法成功融资，公司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周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在对上周在加州山景城附近发生的特斯拉电动汽车撞毁并起火事件开展现场调查。虽然还不清楚事发当时该特斯拉电动汽车是否是处于自动驾驶模式，该事故造成了该车司机的死亡，还影响到了其他2辆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特斯拉出现严重事故，这样的不确定性为公司融资带来难度。 市场一直对特斯拉公司计划推出的 Model 3电动汽车呢寄予厚望， 然而现实的情况呢，却使买家一再的失望。埃隆·马斯克在去年底宣布他们可以实现 Model 3每周产量5000辆这样一个目标，可随后又把这个目标调到了2018年的6月份。而对于穆迪的下调评级，特斯拉公司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另一家大企业，这就是雀巢。雀巢是全球最大的甜食生产企业，在各种甜味零食的生产中呢，它一直是全球老大，拥有多个品牌。雀巢公司日前宣布，为了适应消费者的消费升级，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甜食的需求，他们已经研发出了一种新的甜味剂，减少蔗糖，减少热量，但其实呢，甜度又不变，可以保持过去的口感，使得这些甜食更加的健康，不过价格也比过去有所提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它的新型甜食。 未来几周开始，英国和爱尔兰的消费者就可以在超市内买到这款售价更高的低糖牛奶棒。不同于传统牛奶棒，新产品外层由巧克力包裹，内部则是由更轻的糖和脆燕麦组成的奶油中心。雀巢表示，新款牛奶棒不使用任何人工甜味剂，而是靠新技术改变糖结构，加速糖分在口内分解速度，来达到少糖但甜度不变的效果。不过尽管糖分减少了，但由于使用了额外的自然原料，因此它的热量也只比传统牛奶棒少 3%。 雀巢早在2016年就曾公开谈过这项新技术。据雀巢介绍，新产品经过了300多次配方调整，为的是让父母可以为孩子选择更健康的食品。在经历了6年的增长放缓后，雀巢正面临股东压力，要求其加速销售。此外，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近年来减糖减脂的健康饮食理念盛行，传统糖果及含糖饮料需求下滑，对价值1850亿美元的糖果产业造成压力。同时，英国政府也要求食品行业减少甜食中的热量，并将在下周针对含糖量超标的饮料开征含糖税。在各种压力下，拥有百年历史的雀巢不得不向健康食品公司转型。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旧金山。旧金山有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叫做老四川，不过他们的招牌菜却是上海的生煎包。为了能够做好生煎包，创办者一次一次的前往上海取经，甚至搬回了上海的生煎锅具，就有来自上海的华人吃到之后感动的落下了眼泪，感觉好像是回到了故乡。好，我们走进这间芝加哥的人气餐厅老四川。 芝加哥的北密歇根大道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和商品。作为北密歇根大道上唯一的一家川菜馆，老四川可是当地食客们趋之若鹜的地方。别看老四川是一家做川菜的饭馆，可他家做的上海生煎包在芝加哥可是出了名的好吃，平均一天200多份的点餐量，足以证明它的受欢迎程度。 真的就是很惊讶也很开心，就是可以在就是异国他乡，在芝加哥能够解乡愁，居然就是在老四川我可以吃到这么美味和正宗的这个上海生煎包。所以这道点心是我们来这家饭店吃是必点的。 3年多前，为了能让正宗的上海生煎包扎根芝加哥，这家餐馆的主人胡小军先生花了不少心思，仅仅是这口做生煎包的锅就费了不少周折，才从中国运到芝加哥。 上海的锅，因为它底是平的，这样的话一锅可以做很多份，而且呢煎出来以后火力啊颜色啊嚼劲啊脆度啊都是均匀的，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质量。 而如何调制出鲜香的肉馅儿，是他们当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正宗的上海生煎包馅儿主要以鲜猪肉馅儿和肉皮冻组成，煎好的生煎包肉馅儿鲜嫩，咬一口下去满嘴的汤汁。为了能达到这个效果，调制馅料前后就得需要2天的时间，仅肉馅儿中皮冻的熬制就得8个小时。胡小军为此还先后请教了多位上海名厨。正是对食材的苛刻选择，对烹饪工具的精益求精，才有了上海生煎包在芝加哥的完美呈现。这道上海名吃在2014年12月份正式推出，3年多来，每天去他家餐馆吃生煎包的食客都络绎不绝。 年纪大的人他们会流眼泪，特别是他说我吃到这个东西，小小很久儿时的故事，正是因为他们这样一说，

下面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为大家介绍现在加拿大的全民免费医疗系统以及公共药物计划推行的可能性。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星期二的新预算中宣布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来研究在全国实行公共药物计划的方案。这是一个讨论了多年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实行，不仅有经费的问题，也涉及到复杂的政策及实施运作。加拿大民众对此也有很多疑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尝试从五个方面做出初步回答。一、何为全国公共药物计划？加拿大目前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负担了所有国民看病和治疗的费用，包括各项检查和住院，但不承担患者按医生处方购买药物的费用。而加拿大的药品价格在发达国家中属于第二高，高药价造成有人买不起药，全国免费处方药计划就是要弥补这一差距，让人们都用得上处方药。目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在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的同时，也实行了公共药物计划。只有加拿大虽然实行了全民医保，但却没有全民药物保险。实际上，加拿大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讨论过在加拿大综合医疗保险体系中纳入药物，但在1964年考虑到全部实行公费医疗的相关成本，就只是在花钱最多的看病和治疗方面实行了免费，药物则未纳入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第二，为什么要实行全国公共医药计划？当然是让那些因为没钱买药的人也能用上药。目前在加拿大，除了原住民、老年人、难民和安大略省25岁以下的省民拿药不花钱，其他人都要购买私人药物保险或者自己支付药费。据加拿大药剂师协会主席丹亚尔·拉扎博士的估计，大约有70万加拿大人为了支付买药的开支不得不节衣缩食，另有24万加拿大人还要节省暖气费以支付药费。拉扎说，他的很多病人是穷苦劳动者，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有很多只是兼职，不能享受公司的医药保险。第三，加拿大是否能承担得起全国公共药物计划？联邦政府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2015年加拿大国民的药费开支约为285亿元，其中大部分是由公共保险和私人保险支付，个人负担的占很小一部分。有专家认为，实行全国免费处方药计划是国家向制药公司采购，价格谈判时会更有优势。目前正在哈佛大学专修公共卫生管理的加拿大博士生吉米·道说，相对于目前这种公司拼凑的药物保险计划，由国家出面与药厂谈判可以进一步节约成本，保证质量，因为我们依赖于全国的人口拥有更高的购买力。他说 That's exactly what New Zealand did in 1993. Today, New Zealand, some drugs are as much as 90% cheaper than they are in Canada, even Canadian-made drugs. For example, this drug used to treat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angina costs just $11. 新西兰在1993年就这样做了。如今新西兰的药品价格比加拿大低 90%， 即使加拿大生产的药物也是在加拿大要贵得多。总的来说，加拿大人在药品开支上每付一元，新西兰人只付11分。2017年加拿大议会的预算官员估计，如果不包括政府为个人承担的额外保险，那么省级政府负担的处方药开支每年约为42亿元。第四，公共药物计划是否包括所有药物？公共药物计划并不包含所有私人用药。加拿大将参考其他国家的公共药物计划，根据价格、功效、使用和需求等多种因素来决定公共药物计划包括什么药，不该包含什么。例如，可能由独立机构加拿大健康药物和技术局向各省提出计划建议，该机构根据价格、功效、使用和需求量、负担能力等因素对新药做出评估，以及新药是否比现有的药更有效，然后给各省指导意见。卡尔加里大学研究医药市场的经济学教授艾丹·霍利斯警告说，公共药物计划不会解决所有药物问题。例如上个月，加拿大的仿制药行业同意为审核公共药品计划中的所有成员降价 25%-40%， 以此来争取暂停公开招标五年。在安大略省已经对24岁及以下年龄人群实行公共药物计划。